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清朝末年，在人们心中留有深刻印象的人，除了慈禧以外，恐怕就是大太监李莲英了。李莲英是中国最后一个权倾朝野的太监，虽然官拜二品，表面风光，但身处中国晚清最动荡的年代，面对各种后宫的勾心斗角，他如何能安然无恙？幼年家境贫寒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如何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慈禧死后，李莲英再没了靠山，于是托辞年老体衰而出宫。1911年3月4日死去的时候，时年64岁。这位昔日红极一时的李莲英，在他得势的年月里，有多少冤魂丧命在他手上，他自己的下场又如何？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呢？第一集，李莲英是河北大城人，9岁自愿净身入宫，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4朝，自封慈禧50余年。入宫以后，为邀得慈禧的宠爱，他不惜入青楼苦练梳头的绝技，极尽溜须拍马、曲意迎逢的本事，于是呢成为慈禧的心腹。为了帮助主子弄权，他设下诡计逼死皇后，戏虐王爷，圆了慈禧独揽朝政的美梦，而自己也成为权倾天下的阉奴。浑浊的河水从大地干裂的缝隙中曲折地穿行，像一条无头的蛇，细长的身子钻入远方的地平线，和屋顶一样颜色的天空悬挂着呆滞的浮云。暗淡的太阳把模糊而迷茫的目光投在这块埋葬死人的身躯和活人欲望的地方，四周稀稀疏疏的树木用它们僵硬倔强的树枝把这目光撕成一条条破布似的洒落在地面上。凄冷的风吹动着枯萎了的草叶，丝丝抖动着，人们的衣服在风里呜呜地响着，就如同坟墓里幽咽的哭泣。这片空旷的坟地迎来了他千万年来最辉煌的日子。只见一个个馒头般的坟堆上都添了一层新鲜的黄土，坟头上用石块压着一大张黄纸，黄纸在风中不停地跳动着，发出沙沙的声响。用大理石精工雕刻的供桌已经被各种各样罕见的祭品供果覆盖，正中那尊一看就知道是皇宫御用的香炉上插满了大把大把的极品炉香，香烟袅袅扑鼻，沁人心肺。坟地的下面 连着一片荒地。此时的荒地已经用新鲜的黄土铺满垫平了。就在这荒地上排满了衣着华贵、高矮各异的人。这一大群身份高贵的人围聚在这穷乡僻野之中，显得格外抢眼。也不知按怎样的规矩，他们依次排成两列，都摆出了和天空一样的表情敬礼着。在他们中间，有一位身着高品官服、头上顶戴花翎的老人。他和那些人一样肃穆地站着，浑浊的眼睛呆望着远处弯弯的河水，钻入了地平线。所有人都以这样的姿势、这样的表情静立着，除了衣服的呜呜声、坟头纸的沙沙声，一片死的沉寂。偶尔有一两只乌鸦从远处的树梢飞起，呱呱地叫着，钻入弥漫着黄土的天空中。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在众人的目光中，远处黄沙飞起，出现了一簇晃动的影子，像是被人的目光拉扯着越来越近。而这时，一只偷食贡品的乌鸦突然腾空而起，坟地上卷起了一股旋风，于是纸的沙沙声、衣服的呜呜声搅和在一起，人群中也出现了一阵骚动。影子走得更近了，细看分明是一支整齐的仪仗队伍，簇拥着一台18台的大轿。这时候两面的人都已看清，好像谁在暗中发出了命令，轿子后面的人群拿起了各式各样的乐器锣鼓，一时间鼓乐大作，在人们的头顶上回荡撞击着。而几乎同时，坟地这边点燃了成千上百挂的浏阳鞭炮，火花撞击着地面，爆炸声充斥着天空。就是早已守候在坟地的这些人也立刻扑倒在地，在荒地上排成两串整齐的头颅。吹打声更近了，鞭炮声越来越大。当两股人群终于汇集在一起时，鼓乐戛然而止，爆炸声渐渐稀疏。人们拥着随轿而来的一位老人，沿着两列头颅之间的夹道，一直走到坟地边一张大理石的供桌前面，来到那位官服老者的身边。跪下的人们调整了姿势，把目光转到这一面。在所有目光的期待下，那位新到的老人从身边小心翼翼地搜出一张很小的纸片，端放在眼前，开始宣读了。风忽然变得急躁不安，拼命撕扯着那张饱尽岁月沧桑的固纸，各种声响又交汇在一起了，什么也不能听清了。老者宣读完，从旁边一个中年人手里接过一个红布包裹的盒子，郑重地递给那位官服老人。就在这时，鼓乐声再次响起，鞭炮的火花又一次冲击地面，大地开始震动，人群开始震动。老者双手拿着那张旧纸，放在燃烧的香炉中，一瞬间那纸片变成了焦黑的卷儿，被一股风吹进干枯的草丛里。官府老人捧着红布盒子的手在剧烈的颤抖，两条腿相互的击打着，他终于坚持不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里滚出了两串浑浊的泪水，泪水顺着干瘦的脸颊尽情地流淌。突然他长嚎一声，把头撞在黄土地上，一面抢天呼地的痛哭，一面断断续续地呼喊：爹，娘，儿子，总算把你们给我的命根子、给我的血肉找回来了。他双手用力拍打着 坟堆上的黄土撕心裂肺般的哭着喊着。一会儿哭声停止了，老人抱着红布盒子，仰起头望着暗淡的天空，嘴里呢喃着听不清的话语。半晌以后，他重新低下头，发疯似的撕开了包着盒子的红布，揭开盖子，注视着里面黑乎乎的两件东西，又一次把头撞在地面上，嘶哑的哭嚎。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哭声渐渐变成了抽泣，渐渐变小。老人冷静下来，抬起来把目光凝聚在那两团东西上，这两团东西凝结着一个人凄凉耻辱的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地呈现着。他记得刚过立春，从洞土里跳出刚刚有了点活气的青蛙，就开始此起彼伏地叫着。这青蛙的皮肤是黄褐色，尖尖的嘴，细长细长的后腿把屁股高高的支起，一到春天就开始鼓起两个大大的鼓囊，整天不知疲倦的叫。子牙河两边的土地上一直充斥着这种呱呱的叫声。几十年前，他就是伴随着这种声音跑到了天子脚下的京城。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太阳垂着眼皮，像一个老迈昏庸的病人，黯然地呆望着古城打着补丁的城墙和长着一缕缕细高瘦长的狗尾草的屋顶，还有街道上拥拥散散的行人。就在机场般弯曲的胡同中，一株老态龙钟的槐树用它无数只硕大的手臂遮掩了胡同深处的一所院子。台迹斑斑的院墙忠实地环卫着里面的房屋，半开半掩的院门的清漆剥落的地方露出了一节节血染似的松木。院子里异常的寂静，只是时而有邻居家的狗叫声穿过院墙，击打在灰沉沉的屋顶上。在正房侧面的一间低矮的小房子里，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放在一面桌子上，桌子旁有一张用砖坯垒成的窄炕，上面铺散着细细的灰。炕的两头用砖支起了一扇门板，就在这门板上躺着一个赤条条的男孩，他的两腿双手都被叉开着绑在门板上了，而且腰部呢也紧紧地绑着两道绳索。孩子的脸色比较苍白，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屋顶。屋子上方可以看见黑色的檀木和漏下来的泥巴，横梁上吊着一个滑轮，轮子下悬的细绳的一端系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匕首锋利无比的尖端正对着孩子的眼睛一动不动，和孩子对视着。屋子的角落里堆放着一些杂物，整个房间沉浸在凝固的空气中，除了跳动的灯光，一切都在等待，等待一个打破沉默的声音。老槐树的枝干投在糊得严严实实的窗纸上的阴影慢悠悠地晃着，油灯对着阴影诡秘地眨着眼。终于在阴影的晃动中，一个身影走进屋子，这是一个50岁上下、身材不高、满脸粉刺的人。他来到孩子旁边，随手拉动悬挂着的绳子，这人的手开始动了，绳子慢慢的动，那个匕首也缓缓地向下滑动了。孩子的眼睛瞪得更大，目光顺着匕首滑落的方向移动，和匕首顶端接在一块，手仍然不断地动，匕首仍然不断地下滑下滑，孩子的目光不断地退缩再退缩。灯光跳得更加厉害了，火花的撞击声发出啪啪的声响，窗纸上的影子也开始跳舞了。 只见那个男人的手飞快的闪动，匕首笔直的落下。就在这一瞬间，一声令人胆寒的嘶叫冲开了封闭的窗户，冲破了屋顶，然后一切又悄无声息。孩子面部灰色，头歪在一旁，那个50多岁的男人则从炕边拎起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放在一个米生里，用红布包好收起来。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前的沉寂，辉煌的天空升起了低沉的乌云。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这官府老人的眼里又盈满了浑浊的泪水。他呆望着远处，河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约中有一群乌鸦飞起来了。若干年以后，这位老人躺进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坟墓里。又过了若干年，他的坟墓被人挖开，人们看到的是一具没有头的尸体，于是形形色色的传说便接连的诞生。在他那极为普通的名字上，竟然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迷雾和疑团。他就是那曾经把握过数十年中国命脉的超级大太监李莲英。有关李莲英的传奇故事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民间有关他的传说，那更是神乎其神。那么李莲英到底有怎样的传奇一生呢？首先呢，咱们还是要从李莲英的父亲来说起。要说起李莲英的父亲，那不得不说李莲英父亲的四叔和四婶儿。哎，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两个人可是李莲英父亲的恩人，而且是一生的指路人。冬天的来临，对于河北省大城县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只要不下雪，就可以找到活干，捞两个现钱，雇上几天的柴米油盐。可是一旦雪铺了地，封了路，再强壮有力的男人也只能窝在家里欺负孩子，看老婆的脸色。大城县每村里都只有那么一两家财主，但是这一两家大约就可以拥有全村的土地。一村的男女老少都得靠从他们的手里干活挣饭吃。冬天一来，杂活大抵都干完了，庄稼苗盖在雪下也用不着劳动了。大户人家都美美的躲在被窝里养膘，平常吃了上顿再去找下顿的穷人，那可就苦了。胡户里，他四叔在李甲村呐、算是中等人家。胡户里就是李莲英的父亲，他的四叔日子过得不错，可是，一到冬天，四叔那脸上可就难看多了。四婶也没什么好生气。胡户里的伤已经全好了，又是生龙活虎的一个棒小伙子，穷人家冬天不好找活干，他也不例外。每天在四叔家白吃一天三顿饭，吃不饱还不说，年轻人食量大，四叔和四婶眼看着辛苦一年积攒了一点粮食就像雪化了的一样减少啊，那心情可想而知啊。胡户里可不是傻瓜，他知道待在四叔家里坐吃山空不是长久之计，但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天忍气吞声地从四婶的手里讨取一日三餐，吃完了就待在一边生闷气儿。这一天天气还算可以，除了太阳虽然还是冷，可是街上却已经有人走动了。街坊邻居见面打个招呼，脸上分明有了些喜气。不怕冷的小孩子们已经东跑西窜着喊上同伴在街上玩耍。打雪仗的几位脸上冻得通红，嘴里是咯咯叫着，疯子一样的乱跑。胡户里已经吃了早饭，在家懒得听四叔的长吁短叹， 和四婶的挑刺，便打了声招呼到街上溜圈了。王掌柜来的时候已经近中午了，打雪仗的小孩子有几个摔了跤，弄脏了刚穿上的新衣服，摸着鼻子嚎啕大哭着回家挨打去了。剩下的没兴致聚集在一块堆雪人，堆完了哈哈大笑一阵，三下五除二推倒了再重来。胡胡里呢，正坐在一边的榆木疙瘩上饶有趣味地看着，就听见那边有人叫他：胡胡里，别来无恙啊。胡胡里回头一看，一个壮年人正在不远处笑吟吟地看着他，地上雪地的反光使胡胡里看不清来人的面目，依稀的轮廓倒是有些熟。胡胡里站着没有动弹，那人就走上来拍了拍胡胡里的肩膀，依旧笑着说：哈哈，李兄弟啊，数月不见，难道就把我王掌柜的给忘了吗？果真是贵人都忘事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逐渐远去，我好想你。